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一百年，一百个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89年，演播刘杰。 我们从柏林返回途中，车开到了劳恩堡时，这个消息有一些迟到的通过汽车上的收音机传进了我们的耳朵，因为我们总是定时听第三套节目。当时我也像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或许高喊不可思议，或许由于高兴和惊吓高喊真是不可思议。然后就像正在开车的乌特一样，陷入了前思后想的思绪之中。一位熟人，他的住所和工作都在墙的另一边，以前和现在都在艺术科学院的文献馆负责照管遗作。他也同样是比较迟到的得到了这个虔诚的传说，也可以说他是带着定时炸弹送上门来的。根据他的报告，他当时满头大汗的刚从弗里德里希树林慢跑锻炼回来，没有任何不同寻常，因为对东柏林人来说，这种起源于美国的自我苦行当时已经很流行了。在凯特尼德吉尔西街和博托夫街的十字路口，他遇到了一个熟人，跑步同样也让他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他们一边在原地踏步，一边约好了晚上一块去喝一杯啤酒，然后再到这个熟人的宽敞的客厅里头坐一坐。他的工作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在物质生产方面很稳，因此我的熟人对在他的熟人客厅里见到新铺的香木地板并没有感觉到惊讶。这种东西对于他这个只是在文献馆里搬搬文件，最多负责写几条脚注的人来说是根本买不起的。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发表于1999年，1999年获奖。获奖理由：他的作品充满离奇，对二战前后德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做了警示骇俗的讽刺。作品是格拉斯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汉室之作，他也为作者获得20世纪的最后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增添了浓郁的一笔。小说体裁独特，内容包罗万象， 他们气势磅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世纪的德国全景图。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喝一杯比尔森啤酒，又喝了一杯，后来端上桌来的是诺尔德豪森的烧酒。谈到从前的事情，谈到正在长大的孩子们以及家长会时的思想障碍，我的这个熟人出生在埃尔茨山区。去年我在那里的山脊上画过枯木，他告诉他的熟人，他想在即将到来的冬天和他的夫人去那里滑雪，但是他的瓦尔特堡轿车有问题，前后轮胎已经磨得几乎没有凸起的条纹了。他现在希望通过他的熟人搞到新的冬季轮胎。谁要是在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在自己家里头铺上香木地板，他也会知道如何搞到那种印有 M 加 S 标记的特种轮胎。 M 加 S 的意思是泥泞与雪。当我们心中怀着喜人的消息渐渐地接近贝伦多夫的时候，在我的熟人的熟人那间所谓的柏林房间里，电视机的音量几乎调到了最低的一档，这两个人一边喝着烧酒和啤酒，一边谈论着轮胎的问题。香木地板的主人认为，原则上来说，只有用真正的钱才能搞到新轮胎。他也表示愿意想办法搞几个瓦尔特堡轿车的气化器喷嘴，但是除此之外没有表示还有其他的任何希望。这个时候，我的熟人迅速地朝无声的荧光屏瞥了一眼，电视里头看来正在放一部电影，情节是许多年轻人爬上了那堵墙，两腿分开坐在墙头上。边防警察对这种娱乐行为袖手旁观，注意到这种藐视防护墙的行为之后，我的熟人的熟人说了一句：“哼，典型的西方。”然后两个人对这种正在进行的庸俗无聊的行为加以评论，那肯定是一部冷战电影啊。接着立刻重又回到了饱受磨难的夏季轮胎和缺少的冬季轮胎。有关文献馆以及保存在那里的重要的或者是不怎么重要的作家的遗作，一句也没有提及。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生活在一个即将到来的没有那堵墙的时代了。刚一回到家，就立刻打开了电视机，在墙的那一边又持续了一会儿，我的熟人的熟人终于在新铺的香木地板上走了几步，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大了，顿时不再有人提一句冬季轮胎这个话题了。这个问题将由新的纪元，真正的钱来解决。将剩下的烧酒一饮而尽，然后赶紧冲上伤残人大街，那里已经挤满了汽车，特拉班特轿车比瓦尔特堡轿车更多，因为大家都想去这个敞开的过境通道，谁要是注意听，他就准会听见。每一个人 几乎是每一个人，无论是步行的还是开着特拉比要去西边的，都在高喊或者低语一个词，不可思议。就像我在快到贝伦多夫时一样，也高喊着不可思议，然后就听凭思想肆意的奔腾。我忘记问我的那个熟人最后是怎样搞到冬季轮胎的，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钱。我也很愿意知道他和他的妻子是不是在埃尔茨山中度过了89年到90年的新年。他妻子在民主德国时期曾经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速度滑冰运动员，不管以什么方式，生活都要继续。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精心打造，全国首批10家电台倾情奉献。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2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事迹》。 1990年，演播刘杰。 1990年，我们在莱比锡碰面，不仅仅是为了在统计选票时在场。雅各布·苏尔和莱奥诺雷·苏尔从葡萄牙赶来，住在火车站附近的梅奎尔旅馆。乌特和我从施特拉尔松德过来，住宿在郊区维德里茨的一个药剂师的家里。我是在莱比锡的圆桌会议的时候认识他的。整个下午我们都在追寻雅各布的足迹。他是在一个从前叫做奥茨，现在叫做马克雷贝格的工人区长大的。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苏尔在犹太人文理中学当老师，教德语和伊地语。他先是带着几个弟弟移居美国。1938年，15岁的雅各布也跟去了，只有母亲留在奥兹。由于破裂的婚姻，后来他不得不逃到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那是在1941年的夏末，他在拉脱维亚被德国国防军抓住了。后来有人说他在逃跑的时候被一支看守小分队开枪打死了。她丈夫和他的几个儿子没有能够在美国筹到足够的钱，搞到一张进入美利坚合众国的入境签证。这是妻子的，也是母亲的最后一线希望。雅各布几次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这次白费力气的努力。尽管腿脚不太利索，他还是不知疲倦地带着我们看了那栋出租的房子、晾着衣服的后院、他的母校，以及在一条侧街上的健身房。在后院里头又见到了那个拍打地毯的拍子。雅各布高兴地反复说明这是他青年时代的旧物。他歪着脑袋，闭上眼睛，仿佛在倾听有规则的拍打地毯的声音，就好像这个后院始终还是那么热闹。在一个蓝色的搪瓷牌子下面，他要莱奥诺雷给他照一张相，牌子上面可以看见官方的表彰，马克雷贝格区模范居民集体，日期是1982年5月1日。他同样 也站到健身房的那扇蓝色的，可惜是锁着的大门前面。在大门上方一块凹进去的墙壁上，有一尊体操之父杨恩的半身塑像。这位青年德意志体操运动的创始人神情严肃地望着远方。不，雅各布说，我们和市中心的那些穿着毛皮大衣的犹太人没有任何关系。这里的所有人，不管是犹太人或者不是犹太人，甚至那些纳粹分子，都是小职员和工人。然后他离开了那里，他看够了。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在一位年轻的建筑工程师的陪同下，我们在伯恩哈德格林大街找到了民主之家。我们在这里经历了那场选举的灾难。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公民权力运动在这里办公。我们首先去了绿党，然后又去了联盟九零，到处都是年轻人，站在坐在蹲在电视机前面。廖诺雷在这里也拍了一些照片。公布选举结果的第一次初步统计时的沉默和惊愕，迄今一直呈现在这些照片上面。一位年轻的妇女捂住了脸，所有的人都看见，基民盟也就是即将获得一次选票高的惊人的胜利。那好吧，雅各布说，现在都是在民主制度之下进行的。第二天，我们在前一年秋天星期一示威游行的出发地点尼古莱教堂侧门入口前面的一堵波纹白铁皮施工围栏上，看见了一张不干胶的小条，它用蓝色的边和蓝色的字组成了一个街名牌。我们看见上面写的是受骗者的广场，下面用小一些的字体写着十月的孩子致以敬礼。是的，我们还在这里。当我们在同我们那位药剂师告别之前，他以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很勤奋的萨克森人的充满感情的自豪，领我们看了他的这栋带有游泳池和花园的房子。他投的是基民盟的票。那，为了可爱的金钱，我现在就已经后悔了。在一个很小的池塘旁边，我们看见一座高一米五的青铜雕塑的歌德头像。这是我们的东道主在诗人的这个巨大的头被回炉融化之前，用很大的一批铜丝换来的。我惊奇地观看花园里的一座枝形烛台。假如不是我们这位药剂师喜欢上它，掸掉了这座雕塑上的灰尘，或者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抢救出来，他肯定已经和其他枝形烛台一起被卖到荷兰挣外汇去了。同样如此，他还从一个被即将平掉的公墓抢救出来两个玄武岩的石柱和一个斑岩的水池，放在了他的花园里。到处都有石雕的或者是铸铁的做的地方，但是几乎没有被从来就做不下来的他使用过。然后 我们这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一直独立经营的药剂师，领着我们去看他的上面有顶棚的游泳池。据说从四月份起就可以通过太阳能发电机加热。然而比这个借助易货贸易获得的西边产品更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几个比真人还要大的砂岩雕像，他们塑造的是耶稣基督和六个门徒，在他们的中间有那四个福音传教士。他向我们保证，他是在最后一分钟才成功地救出了这些雕塑，而且就是在马尔库斯教堂，也像莱比锡的其他教堂一样，被那些按照他的说法共产主义的野蛮人毁坏之前抢救出来的。现在按照19世纪后期的感觉塑造的基督和他的几个门徒呈半圆形的站在泛着蓝绿色的游泳池的周围，为两个正在勤勤恳恳地清洗瓷砖墙的机器人来祝福。那两个机器人是日本制造的，也为专程来到莱比锡，为了在3月18日通过第一次人民意愿自由选举，使自己头脑清醒的我们祝福的，大概也为即将来到的统一祝福。基督站在顶棚下面在祝福着。顶棚的结构是有几根细长的，正如这个药剂师所知，多立克式的立柱支撑着的。他说道，在这里古希腊的和基督教的东西同萨克森的注重实际的思想交织在了一起，很有意味。在回家的途中，沿着翁斯特鲁特河，经过许多依山傍水的葡萄园，穿过米尔豪森，向边界方向行驶，雅各布苏尔睡着了。返回莱比锡奥兹的旅行把他搞得精疲力尽，他总算看够了。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91年，演播刘杰、浩然。 没有看到死人，只有摇摆不定的坐标和命中目标，据说都非常的准确，整个经过就像是儿童游戏。 当然因为 CNN 拥有这场战争的电视转播权。 是啊， 而且拥有下一场的，还有就是下下一场的，他都拥有。 但是可以看见燃烧的油田。 因为就是为了石油嘛。而且仅仅是为了石油。 这一点甚至就连任何地方大街上的小孩都知道。当时的样子，整个学校都空了。倾巢出动。 对， 绝大多数没有老师。在汉堡，在柏林， 在汉诺威， 甚至还有史威林和罗斯托克。 对，史威林和罗斯托克。 高高举着蜡烛，因为两年前我们这里到处都是，没意思。 我们这里还始终喋喋不休地谈论着68年。我们当时坚定不移地反对越南战争，反对凝固汽油弹，反对那些等等等等。 哎呀，但是今天却不愿意抬起屁股。好了，相反啊，孩子们他们都在外面。 哎，这可不能相比。我们当初至少有对未来的设想。就是类似一个革命的纲领。 哎， 而他们只不过就是举着蜡烛。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现在可以把萨达姆和希特勒对比一下。 什么？希特勒和萨达姆， 把他们俩放在一起，每个人都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你的意思是？那好吧，这大概更多的是隐喻的含义。但是不得不谈判了很长时间，而且像对南非一样，通过经济制裁施加压力，因为通过战争。 究竟是什么样的战争啊？ 那还用说吗？ 作秀。 对，作秀。 CNN 和五角大楼精心筹划，普通消费者可以在荧光屏上参加，看上去就像是放烟火。专门为起居室安排的，那可真是棒极了。没有一个人死。就像是看科幻影片一样，一边呢还在那儿咯吱咯吱的吃着盐条。 但是我记得我们还是看见了燃烧的油田，导弹还落在了以色列，以至于人们戴上防毒面具躲进了地下室。 我就不明白了，是谁这么多年向萨达姆提供武器装备和伊朗打仗的？ 你糊涂吧。美国佬和法国人呢？ 你说的对。 对，美国佬和法国人，当然还有德国的许多公司。你看我这有一份长长的名单。谁提供了什么。你看，大量高精尖的东西，导弹配件，全套生产毒气的实验室，还加上了配方。 因此我就说，连这个比尔曼也赞成战争。 比尔曼， 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甚至说， 我跟你说，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是他告发了所有和他不在一条线上的人。 他把高举蜡烛要求和平的孩子们称为是爱哭的孩子。 那是因为这些孩子没有社会目标，没有对未来的设想和理由。而我们当初 不用鲜血换石油，总还是说出一些东西来吧。 但是还不够。当我们反对越南战争的时候， 好了，那个 胡志明， 对，胡志明，胡志明也不见得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理由啊。 可不管怎么说，现在孩子们在大街和广场上，现在也出现在了慕尼黑，出现在了斯图加特，超过了5000呢，甚至连幼儿园的也参加了。他们沉默、示威、游行，中间还有几分钟的狂喊滥叫。他们高喊着：“我感到害怕，我感到害怕。”这还从来没有过。在德国，有人公开承认。我的观点是， 这观点是狗屎。你们仔细瞧瞧这些孩子啊！下面 下面是阿迪达斯，上面呢是阿玛尼。娇生惯养的小孩现在突然感觉到害怕，担心起他们时髦的衣服来了。而我们在68年及其以后，当建造西起飞跑道，或者再后来反对穆特朗根等地部署潘兴二世导弹的时候， 多少年了？ 哎呀，当年可真是艰难的。 哎呀，可不是吧？ 哎，再看看如今这些孩子们啊，就这么举着蜡烛，慢慢悠悠、慢慢悠悠的走过来。 那又怎么样啊？在莱比锡不也是这样开始的吗？每个星期一，安安静静的从尼古莱教堂出发的时候，我也在场。我说的是每个星期一，一直到上面的那些人发起抖来。 不能和今天相比。 但是希特勒和萨达姆，一张邮票上的两个人，这就可以是吗？ 不管怎么样，油田在燃烧啊。 在巴格达有一个全是平民的防空洞被， 但是 CNN 放的完全是另外一部片子，这个我知道。 我终于明白了，这是未来。早在战争之前，电视转播权就卖给了出价最高的。 今天这种东西啊，告诉你，甚至可以预先制作。因为下一场战争肯定会打起来的，在其他地方或者还是在海湾地区， 但是肯定不会是在巴尔干去打塞尔维亚人或者克罗地亚人， 只有在有石油的地方， 而且还是不会出现死人，对吧？ 害怕。孩子们真的只有害怕。 只有害怕。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精心打造，全国首批10家电台倾情奉献。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2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 当我们静静地聆听百年百届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时，我们仿佛被带到了世外桃源，听到了孩童们的朗朗笑声。这笑声启迪人们，快乐比智慧还重要，那是一种催发新生命的快乐。 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92年，演播浩然。 有一些惊奇，因为我是根据上了年纪的女士和先生的询问和请求前往维滕贝格的，他们曾经为那个灭亡了的国家效劳过。我作为牧师，有一点像是在练习。要是再有一次这种事的话，从灵魂上探测自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全国范围里出现的深渊，我也在强盗之后立刻就表示赞成去了解以前的国家安全机关的勤奋，因此现在我得到了双倍的信任。这桩正在处理的案子 丈夫多年暗中监视自己的妻子，我是从新闻里得知的，不仅仅是从大字标题上。然而，不是这对遭到不幸的，或者换一种更好的说法，受到国安政权的遗物侵袭的夫妇请我去出主意，而是他们的父母。他们一方面寻找帮助，另一方面又在电话上向我再三声明，不要任何宗教的联系。我也从我的这一方面保证，愿意完全不带任何传教热情地踏上这次去柏林的旅行。作为东道主的一对夫妇坐在沙发上，另外一对夫妇和我一样坐的是有扶手的靠背椅。我听见他们说，我们根本就不愿相信报纸上的那些东西，但是当事者谁都不跟我们谈。那个受到暗中监视的妻子的母亲说道， 受到伤害最大的当然是两个孩子，因为他们特别眷恋父亲。 这对不幸的夫妇的父母公婆一致认为，儿子和女婿对两个孩子来说始终都是一个有耐心的好爸爸。除此之外，他们也向我保证，女儿和媳妇是一个比较厉害的起主导作用的人，但是对党的批评以及后来对国家的批评毕竟是两个人一致表达出来的，一点儿也不通情达理。无论如何也应该承认，多多少少必须感谢这个工农国家。假如不是多亏有社会主义的预先操心，他和他绝对不可能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科学工作者从事这些需要很高的特殊技能的工作。我最初只是限于听他们讲，别人在背后都说我在这方面很擅长。这样我得知，两位父亲，一个是制药行业颇有声望的学者之一，另一个即那个受到暗中监视的女人的父亲，一直到最后都是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而且是在干部培训部门。现在这位从前的国安军官失了业，他根据对整个机构内部的了解，对他的女婿被牵连进来表示惋惜。他要是及时对我说一句就好了，我会劝他不要玩这种冒险的双重游戏，因为他一方面出于对国家的忠诚想做一个有用的情报员，另一方面对他来说，这也关系到在国家有可能采取对应措施之前，保护他的那位过于激烈已经总是喜欢采取冲动行为的妻子，这就给他带来了困难。太软弱，无法承受这么多的压力，最后才明白我谈的是什么。多次受到上级机关的指责，因为我女儿在潘科夫区的一个教堂里第一次进行蛊惑煽动之后，我拒绝放弃和她的所有联系，也就是人们说的断绝父女关系。不不，我一直到最后都在经济上给她支持，即使他总是鄙视地把我工作的地方称为章鱼。 生活中每一种伟大的著述，每一件艺术的作品，每一个诚挚的生命，都是一种来自天堂的召唤，都是一扇通向天堂的大门，只是我们过于急切地熄灭了希望之火和崇敬之光。此刻，让我们请出偶像，重新点亮心灯。 功勋学者也有类似的抱怨，他儿子从来没有向他请教过。他经过考验的法西斯战士和多年的党员，自从流亡时期以来就熟悉各种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路线和相应的严厉制裁，曾经迫切地建议他的儿子做出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的决定，但是他梦想有第三条道路。两位母亲说话很少， 或者只是在有机会重申他们对两个孙子和外孙子的担心和夸耀这个已婚的密探作为父亲的品质的时候才说上几句。那个作为持不同证件者受到暗中监视的女人的母亲说，几个月以前他们俩还和孩子们一起坐在这张沙发上，非常和谐，现在一切都垮了。作为训练有素的听者，我继续保持着克制的态度。有咖啡和饼干，而且是西边的产品，巴尔森公司的那种。我听见人们并不是没有痛苦地经历了共和国的终结，虽然几乎没有对此感到意外。感到吃惊的只是，儿子和女婿，尽管他的双重角色，或者由于他的双重角色，一直到最后都认为，我们的国家是可以进行改革的，是可以改变的。女儿和媳妇也是同样的观点。在一定的时机，当那些领导同志感到心灰意冷的时候，他就会通过抗议活动去争取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切都只能看成是双方头脑简单的证明。不对！现在失了业的国安军官大声地喊道，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孩子们的反对而失败，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在片刻休息，在斟了一些咖啡之后，我又听见，最迟是从83年开始，当时我的女儿和女婿看上去是一致的，参加了在哥塔建立的所谓来自下面的教会。要是党和国家积极地评价这种批评性的冲动，把它转变成为来自下面的党的话，哎。现在接下来的就是自我责备。尽管我们教会的领导有疑虑，我也同样的加入了来自下面的教会。我竭力克制对这么迟的，真是太迟了的认识的喜悦。但是药物学家接着指责那位培训干部的国安军官，通过过于勤奋地积累起来的档案遗产，把国家的这一部分本来就已经受到削弱的国民引渡给了西方及其当局。国安密探的岳父承认国家机关的这一失职，人们疏忽了及时销毁书面报告和人员档案，从而保护这些轻信而忠心的情报员。谨慎的义务本来应该具有这种预防措施。您怎么认为，牧师先生？我避而不谈地说道，当然，当然。但是西边肯定也已经认识到，怎样的一颗定时炸弹正在诺尔玛内恩大街滴滴答答地走。人们应该把这个存放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玩意儿的中心长期地封存起来，至少20年封存期。但是对西边来说，在物质上获得胜利大概是不够的。从基督教的观点出发，人们也会就像你们家的这种案子一样，为了保护孙子们。然后给我看了一本影集，在几张小照片上，我看见了这位近年很有名的持不同证件的女士和她的现在也同样很有名的丈夫。她留着胡子，神情忧郁，两个孩子在他们俩之间。在这个家庭坐在上面合影的那张沙发上，现在坐着这位女士的父母，他们是这两个可怜的孩子的外公外婆。直到这时候，我才得知这对夫妻正面临着离婚。双方的父母都赞成这种打算。这一对父母说，都会好的。另外一对父母说，再也没有别的办法。然后，他们感谢我的耐心的倾听。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